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好，开始今晚嘅节目呢。咁啊，最近就睇到条片呢，好想今晚同大家研究分享一下嘅。咁因为耐不耐啦，喺外国都好鍾意做呢一类咁样啊，即係条街道啊，问一下啲唔同嘅人啊，咁啊即係研究一下即係而家嘅社会价值啊，或者两性相处啊，种种嘅一啲嘅课题啦。咁啊呢一条片呢得意嘅地方就係咁啊主持人呢，咁其实佢都系一个纪录片嘅形式啦。咁就问好多途人嘅，就问一条问题嘅啫，就系问佢哋即係觉得男女之间啊有冇所谓嘅纯友谊存在啦。咁先问一下你哋两位啊，即係如果问你个问题就係话男女之间究竟会唔会存在纯友谊嘅呢，你哋觉得有冇㗎？ 諗都唔使諗，一定有。 即係你答係话可以。 係一定有纯友谊。 阿青呢，阿青觉得点？ Sam 去咗而家。 你喘晒气，我咩事啊青？ 我可有可无， 吓 你好笑啊！ 可能 A 有，但系 B 冇咁样样。 哦，唔系，因为其实咧，某程度我都觉得系 冇咧，即系 嗱，因为我哋讲紧嘅纯友谊系咩咧？我觉得即系个主持人问嗰个纯友谊嘅意思就系话，呢对男女佢哋系超级好嘅朋友，但系就唔会有嗰种越界啊，想同对方喺埋一齐，甚至乎有少恋爱嘅感觉，即系冇嗰样嘢嘅。咁而我自己嘅感觉其实系比较难嘅，尤其是咧，即系嗰时候咧，我身边有好多 friend 咧，我同佢哋研究过噶，即系睇戏都有唔少嗰啲咩 friend with benefits 嗰类咁样嘅关系咧，即系我哋两个之间系好好朋友，咁但系作为朋友，我哋都会有空虚啊，有 寂寞，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啲时间噶嘛，咁我即系都会有呢一方面，可能系心理同埋生理上面嘅需要啦。咁因为你系冇另一半啊嘛，咁但系既然我作为你嘅朋友喺呢一方面，我尝试去满足你，咁嗱，但系咧，久而久之呢一种关系咧，可唔可以维持先？大家都依然系做朋友啊，但偶然互相补足咁解嘅啫，可唔可以维持咧？我发现我身边清一色嘅朋友，男又好，女又好，都觉得系好难嘅，即系一系咧，佢哋就进一步发展成为情侣。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慢慢做唔到朋友噶啦。咁当然而家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啦，我哋系讲紧系纯友谊啊嘛。咁啊，听翻头先嗰个主持人咁样，佢问嗰啲嘅途人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好多男士听到呢一条问题啊，讲紧喺外国啊吓，咁啊听到呢条问题之后咧，咁佢哋即系都犹豫啦。 好尴尬咁样笑咯，见到嗰啲暗笑嗰啲咧。 但系大部分都答就系话，我谂应该唔得噶啦。即系话好难、啊，似乎唔得、啊，即系大部分都系呢啲答案嘅。而调翻转咧，你问女仔嘅话咧，十个女仔九个答你话可以，冇问题、啊。 好好似 Abby 个答案咁咯， 系好似 Abby 嘅答案咁， 但有后续嘅。 系啦，咁因为之后咧，嗰个男主持就再进一步问啦，咁佢就问咧，咁你而家身边有冇啲咩嘅男性朋友啊？就问嗰啲女仔咁，咁嗰啲女仔有啊，我最好嗰啲朋友全部都男仔嚟嘅，阿 Sam、阿 John、阿 Tom 啊嗰啲全部都系男仔嚟嘅咁。咁主持人就问咯，当中有冇一啲你即系觉得啊对方对你其实可能是有好感嘅呢，又或者即係你有冇试过即係可能呢一啲嘅男仔啊曾经同你表白过话即係自己对你都有意思嘅呢咁。咁当然呢即係再错多几错呢啲女仔就有唔同嘅反应啦。咁有啲嘅答案甚至乎话俾你知，其实有一啲嘅个别嘅男性朋友呢我都知佢鍾意自己嘅，或者对自己有好感嘅。 同埋试过爱嘅有一啲系。 係啦，咁但係呢我都 consider 呢一种叫做纯友。 友谊啊吓。咁再问下问下，基本上个女仔都唔知点样对答噶啦 走 系啊，走 唔答你， 费事再同你倾落去啦。 唔讲啦，唔讲啦。 咁但系真系得意噶嗱，即系因为好多时候咧，大家讲纯友谊，即系我同你净系朋友啦。其实我觉得对男仔嚟讲，有时候系难嘅，因为咧，当你同一个女仔喺埋一齐咧，就算几好朋友都好啊，有时候男仔都会谂一样嘢，就系话，咦？其实这个女仔对自己会不会都有啲好感呢，其实我开始我发现都有嗰种嘅感觉出紧嚟㗎喇，尤其是男仔有时候呢啲感觉可以嚟得好快嘅。 咁应该有个女仔係做咗啲嘢㗎係咪，即係可能对你好好啊，你先会諗多㗎。 都系㗎，都系㗎，即係有时候其实好简单㗎。 女仔都会㗎。 係呀正常㗎，即係好多时候女仔可能会有个关心啊，嘘寒问暖啊，突然之间可能借故呢，都唔系佢特登借故啊，但个男仔会諗到个女仔系咪借故，可能会啊有机会掂得到只手啊，或者可能嘅身体有某啲位有啲接触碰撞啊，忽然之间都会諗多㗎嘛。 即係其实我想讲呢，有时买早餐可能买多咗，或者咁啱我唔系咁想食嘅时候俾你呢，就唔一定系对你有好感㗎。你冇諗多咗。 但我就话俾你知，男仔系会 真 系会喎。嗱你讲得啱啦，喂，但呢个我又讲好 fair 嘅，唔系只男仔会嘅，女仔都会嘅。如果个女仔对嗰个男仔有好感嘅话，我买嘢都系买多咗，我俾你嘅话你都觉得哎呀佢特登买呀俾我。 大前提系你要有好感。 但前提有好感， 如果唔系，真系你系咩事啊？ 唔得啦， 唔食得俾我啊！ 所以我就系话啦，通常咧两个人好朋友，即系关系好好啦，好多时候即系其实某程度都有嗰个所谓嘅好感开始浮紧出嚟噶啦嘛。咁所以只要你再稍微对自己好啲嘅话咧，男仔系真系会谂多嘅。但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女仔好多时候咧，佢会 consider 系，佢可能会即系同自己讲啊，都仲系我哋朋友嚟啫。佢对我好，因为我哋系朋友啫，即系所以咧，久而久之就有啲咧，唔知点解啊，即系我都唔知呢种关系叫唔叫系观音收兵啦。咁但系我身边有一类嘅男仔朋友系噶嘛，佢嗰、那个好好嘅女性朋友咧，无论有乜嘢嘅要求或者需要都好咧，我呢个男性朋友系好主动帮佢，甚至乎佢冇需要都好，那个男仔朋友都会好主动去问。你有冇啲乜嘢需要啊？ 24小时 守候住噶嘛， 全渠道 冇错啦。但系个女仔咧，身边啲朋友可能会同佢讲就，喂，其实佢系咪即系都中意你啊？或者对你有好感啊？咁但系个女仔都会讲话朋友嚟啫。 Abby 就会咁讲， 我好肯定一定系收兵。 你觉得系收兵啊？ 以我嘅经验，一定系收兵。 以你嘅经验啊，哇，即系以你睇人嘅经验啊嘛， 系啦。 又未必系收兵，我觉得。 点啊？ 但系如果你譬如可能个男仔系真系对个女仔有意思，咁但系个女仔真系冇。冇啊嘛，咁个女仔真系冇嘅时候，佢咪真系当你系朋友咯，咁好简单啫，咁唔通男朋友咩？ 系咪？但系嗱，呢一个我谂嗱，我哋之后可以揾一集讨论嘅，即系因为嗱，有啲人咧有两派嘅，即系佢又觉得好似阿青系讲其中一派啦，就咁我同佢真系朋友嚟噶嘛，咁朋友之间系咪互相帮助都要勒住勒住啊？系咪要咁样样啊？咁我哋做朋友做到咁勉强，唔好做啦，即系可能有啲系咁样嘅。但系有部分有另一派咧，即系我都听讲过，就系话既然你对嗰个人唔系咁有意思嘅话咧，放生佢啦，即系必要时候咪保持距离咯。即系可能你话佢真系 吊住人哋啦， 又或者佢真系有啲乜嘢需要都好咧，你唔好净系揾佢咯。你真系得一个朋友咩？而家咁样样，虽然佢系最为你嗰、那个，即系有两派，但呢一个我哋可以揾晚再讲下啦。即系对于观音收兵有何睇法？呢个留待后话。咁但系即系我就会觉得啊，几有趣、啊。好多时候系咪女仔可能我自己观察啊，佢唔自觉自己嗰一种唔系纯友谊呢，即系佢可能系反而系咁嗱，佢原本呢就以为自己这个是友谊来的，我跟这个男仔关系很亲密啊，我们之间一起啊度过很多好开心，甚至乎可以说甜蜜的时刻，我们做很多很 sweet 的嘢嘅，咁但系佢会同自己讲，我哋呢一种叫 friendship， nothing more。啊！即系完全冇超过呢一个朋友关系， 咁样令到个男仔好暧昧噶， 心理 变态 咁 唔系，我就话会唔会有咯？嗱，因为我就咁睇嗰条短片，好似系咁。当你问到佢嘅时候，嗰啲女仔嘅反应都仲系觉得我哋呢个系友谊嚟噶。咁呢、這个嗱，你话系咪自己唔意识多于系，即系佢系尝试去即系胡混瞒骗咧？我又觉得未必系。 自己唔察觉就系好难讲得过去。 你觉得好难系嘛？ 好难，你其实女仔系好心水清嘅，我觉得真系。 咪系咯，即系不停送啲小礼物啊，嘘寒问暖啊，净系你咁、啊、我心谂你对我有啲嘢， 咁我应该会知道㗎嘛。咁如果我都唔同你讲清楚嘅时候，或者我继续可以 keep 住呢个关系嘅时候，咁呢个就真係收兵啦，我就觉得。 咁即係喂，咁但係 Abby 你话有纯友谊喎，咁即係你觉得两个人可以喺埋一齐内对对方好嘅话都系友谊关系喎。 嗱，因为我觉得呢，有时女仔即係某部分嘅女仔呢，对于友谊系好清晰嘅，即係我自己就系呢一种。我一见到譬如我举个例啦，譬如我同乌嘉伦，我一见面个感觉就系、是、你一定系我朋友咯。 嗯， 即系等于系我 咁肯定噶，咁、啊、你第一眼见到你老公嘅时候系谂啲咩？ 一见钟情，所以我不得好开嘅。我即系有时朋友就系有个感觉，就系佢嗰种亲和力啊，或者系嗰种你可以同佢预示到啊，我哋会倾到好多偈嘅，嗰种就系一定系友情咯，你唔会超越呢条线咯、啊。所以你就算对我几好，我都一定会同你讲清楚、就是，就系啊，我系只系朋友咯。 嗯，但系头先你咁肯定就系你一眼见到个人就系你系我朋友，但系如果对方唔系咁谂，咁点算咧？ 咁我会同佢讲话，嗯，其实我都有中意嘅人噶啦，拜拜，唔该晒。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你都讲成日话啊，究竟好朋友闺蜜有啲咩嘅条件，觉得佢就系你嘅闺蜜咧？嗱，我有九样嘢，你即管听下，究竟你哋中唔中呢九样嘢嘅其中几样啊？ 即系如果你哋符合呢一啲嘅所谓条件嘅话，你哋两个就系闺蜜咁。 系啦，就应该唔关恋人事嘅，即系唔系你嗰啲一瞓醒嘅时候，喂、哦，会唔会可以追一追佢咧？就唔系呢啲啦。好，第一样咧就系、是。一见如故，即系明明唔识嘅，一识咗之后，好似一出世已经识你到而家，个感觉好亲密啊，好 close 啊，即系冇一啲好陌生嘅感觉。 我有， 有嘅， 有。 好，第二个就系、是、明明咧隔得好远，即系可能你喺香港，佢喺外国咁样，但系仍然可以揾到一啲可以一齐做嘅嘢， 例如 系，例如可能系，喂，譬如你。喺外国啦，我哋一起开住一个视像，一起讲下未来嘅梦想啊，或者譬如你在外国焗紧饼嘅时候，原来我呢边又食紧早餐啊，即系呢啲好似好一起做紧件事咁样。 我有， 好跟住 第三样嘢就系、是、你哋之间咧有一套嘅语言嘅，即系得你哋先会明嘅啫。譬如嗌一个名，譬如 嗌猪猪嗰啲啊嘛， 系啊， 即系第三者听唔明你讲嘢咁样 样。好冇瘾嘅，同呢啲人倾偈，即系两个自己讲晒 咁样咧。喺自己嘅世界入边， 咁你走啦，唔想同你讲嘢啦咁。 但有时候你一班人出嚟食饭又避无可避啊嘛，即系我哋两个就有讲，哎呀，好笑。 喂，唔系啊，讲是非好 work 噶呢啲，你明唔明啊？ 咁嗰啲 阿清又明啦呢啲嘢。 咁嗰啲就唔系 inside jokes 啦，嗰啲系是非啦，系。 好啦，第四个我即系觉得呢个系一定中嘅，就系、是、佢会知道你所有嘅黑历史，即系可能由细个你跌落坑渠啊，到中学你俾男仔飞咗几多次咧，佢全部都知 道。即系最瘀嘅嘢啦。 冇错。第五个咧就系、是。譬如大家即係出咗嚟社會做嘢啦，各有各忙，可能幾年冇見，一見面呢都唔會 dead air， 有排講，由一出世又講到而家出嚟社會做嘢，都可以 keep 住有話題講嘅。 嗯， 有嘅係咪？ 中曬。 好啦，第六個呢就係、是、往事回憶無限 loop， 即係話呢一出到嚟呢，無論呢件事講咗幾多次，我例如係喂你中學有一次呢，明明你係女仔嚟嘅，入錯男廁，每一次見面都講，但係都係覺得好 juicy， 好好笑嘅，唔會厭嘅呢件事。 嗯， 阿清點曬頭嘅啫，會唔會真係太閨蜜啦、啊、呢、這個？好，第八個啦，就係、是、唔需要每日都傾偈，明知佢呢可能呢排忙啊，或者拍拖啊，或者做嘢辛苦呢，会自动俾啲空间佢，好似恋人咁样嘅，唔会烦佢。 即系适当嘅时候会即系俾啲时间你。 适当嘅时候系啦，就会如果佢有需要就会，我行出嚟拍一拍你膊头啦，呢啲咁样。 即系又会适量关心嘅。 系啦，嗱，最后一个，我觉得阿清一定中呢个位就系佢哋会。彼此分担大家嘅悲伤，即系你失恋嘅时候，来 baby， 来我嘅怀抱吧。 点冇噶呢啲？即系如果有晒呢九个点，就唔系纯友谊啦，系嘛？ 超级闺蜜呢、這个 唔系闺蜜，系纯友谊啊嘛？ 系啊系啊，纯友谊 嚟噶，但系即系唔系 咁样都纯友谊。 系啊，咪就系话呢一个系纯友谊。 定阿清你谂多咗，其实 唔系你谂得太多。你 系咯，我都觉得 你翻翻嚟我哋嘅， 但系我呢个 friend 系结咗婚噶啦。 唔系，但系我嗱，所以其实 好惊。 所以其实我就有兴趣想研究下阿清嘅呢个所谓。即系闺蜜啦，即系其实简单嚟讲，佢系你一个咩都可以分担，亦都好认识你，好知你性格嘅一个人嚟噶嘛。 咩都讲得噶。 佢系男定女啊？ 男 啊，讲紧男闺蜜。 咪系咯？ 咩字啊？ 唔系啊，因为通常咧， 我真系晕到你哋， 同你哋两个做节目。 喂，唔好笑埋我个头， 唔系啊， 清醒嘅。 因为点解我会有一个混乱咧？系因为我觉得咧，通常仲细啲嘢咁细心咧，都系一个女闺蜜会发生嘅事啊，即系男闺蜜唔会真系细心到，诶、哎。譬如你忙啊，哎，我俾啲空间你，即系唔会噶嘛，我有少少混乱咗呢个位。 咁啊，佢知道你翻工，佢都唔会特登去点样揾你噶嘛。 好 sweet， 大家都倾唔到。哦、死啦，其实，唉，我唔想讲啊，讲老实，其实我唔觉得系纯友谊咯、嗯。但系我想承认中间，因为大家都有识一啲唔同嘅异性啦，拍拖咁样啦，咁曾经系有唔开心过嘅。 即系因为佢有另一半。 咁但系慢慢你又发现，可能又升华咗去另外一个阶段咧，跟住就会觉得，唉，唔紧要啦，佢咪有去拍拖咯，我都有我拍拖嘅啫。 而家我称呢个咪即系唔系纯友谊咯，即系你一开初觉得， 但系而家 女生有冇一个纯友谊？咁你搭友咁，我其实我觉得。 我認咗係冇純友誼㗎，有陣時頭先佢第二條延伸嘅問題嘅時候啊。 唔係，所以其實係我覺得係難嘅，即係你講話一開頭一見如故嗰啲咧，即係我諗有時候人夾人性格，你人生入邊總會遇上好幾個係，所以即係大家嚇、物以類聚啊嘛，你即係性格啱嘅話，自然係投契啱， 一拍即合啊， 一拍即合噶啦， 即刻想揾下佢添。 因為我想講咧，其實我身邊嘅朋友圈子咧，我係男性朋友多過女性朋友嘅，即係我每次唔開心，即係以前細個失戀咧，我第一時間唔係打俾啲女性嘅朋友或者同學，而係打俾一个男性嘅朋友，咁佢到而家都系我嘅闺蜜嚟嘅，我直情可以同佢好朋友到，我同佢两个人一起去一个地方旅行，住埋同一间房，咁当然系唔系同一张床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 试下， 唔系试俾佢睇啫。 因为嗰次系点样发生嘅咧？就系我呢个男闺蜜咧就去咗澳洲两年工作假期啦。咁佢完咗嘅呢个工作假期之后咧，佢未翻到香港，咁佢就同我讲：喂 ，Abby 啊，我哋都咁耐冇见啦。咁我嚟紧咧翻香港嘅时候咧，我会喺新加坡转一转机嘅。不如咁啊，你还掂啲大假又未清，你过嚟同我一齐玩啦、啊、咁。喂，咁我觉得我同你咁 friend 男闺蜜、哦，即系大家都知一定系冇可能有其他嘅关系发生噶啦。 大家都知边个系大家，我想问下。 我同埋佢 系最主要得你哋大家， 唔系最主要得你哋两个人知就讲到大家，全世界都知咁啊。 嗱，跟住之后咧，咁佢就话不如咁样啦，咁如果你 OK， 咁我就订房啦。噶，当时我真系冇怀疑任何嘅嘢，咁佢就同我讲话，唉，不如咁啦。反正我工作假期我又要即系悭钱，咁你都唔想用太多钱啦，咁佢都好知道我嘅财政状况，因为太 friend 啦，不如咁，我哋订同一间房，咁、就不如咁啊，一张双人床，我哋一齐瞓啦，咁样， 跟住同一间房可以两张单人床。 系啊，嗱，清呢啲真系心水清呢个位，呢个 好即刻。 嗱，喺呢个时候咧，因为如果我未结婚咧，我就谂都唔谂，我直情话好咁样 OK 就去噶啦。但因为我结咗婚，咁我就好尊重我老公，你知噶啦，系咪先？咁之后咧，咁我就话啊，老公啊，咁样我个 friend 咧就有一个咁嘅要求，咁你点咧？咁跟住咧，其实呢个男闺蜜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识，咁我老公都识嘅。佢、明知我同呢个男闺蜜咧个关系一定系冇可能发生到一个极致嘅恋人关系，但系佢都眼火爆，即系话关系唔得啦，拍晒心，啪啪啪拍台。跟住之后咧，咁我咁点啊？但系咧机票我都订咗噶咯，假我又请咗噶咯。咁咪分床瞓咯咁，哇！跟住我就突然间觉得，哇！你真系好伟大啊，因为其实有啲老公 佢真系好伟大 的，系啊，即系觉得天使嘅光临。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聽到 Abby 呢個 case 呢，其實我反而第一個問題就係問返啊，我哋重組案情先。當時係你自己 propose 話分床瞓㗎嘛，唔係因為你老公提起你先至話分㗎嘛。 我有咁嘅念頭，但係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同呢個男閨蜜太過， 即係嗰時你都未 send message， 未覆佢嘅。 未覆佢㗎，但我就咁俾個訊息 老公睇先。 老公睇，咁老公就嘅拍曬頭，你冇搞錯，你傻㗎咁。咁我就話啊，其實我都有諗過分床瞓，梗係要分床啦，不如諗啊，就大佬快啲分床瞓啦咁樣。跟住話，咦，你真係信得過我同阿男閨蜜去啊？ 咁我認識你咁多年都冇乜嘢，咁啊去啦。不過記得分床喎，同埋如果係夜晚啊，即係謝啲行過你嘅時候，你記一腳踢開佢啊咁。 喂，咁你老公都有啲矛盾心態，即係又擔心，但係又俾。因為如果好坦白啊，調翻轉問你，你老公假設佢同一個女仔好好嘅朋友，你亦都相識多年噶啦，過去咁多年嚟咧，佢哋都似乎冇乜嘢嘅。咁佢就同你講話，老婆啊，嚟緊咧，佢又出新加坡做嘢，咁啊又話 book 咗間房，大家慳錢啊，我哋不如咧就 share 房啦。床我諗咗噶啦，我哋會分床嘅。咁你會唔會俾佢去咧？ 我會答佢三個字：你傻噶。 所以我咪就係覺得啊 ，Abby 佢嗰陣時候咧，佢聽到之後咧，佢嗱雖然佢話而家 claim 翻啊，佢話佢心入邊都有咁樣諗，係應該要分床嘅。但係咧，佢係等 佢 老，但係係啦，佢係等佢老公出咗聲之後，佢先至講。 唔係因為我覺得咧， 其實最後有冇分床都冇人知㗎。我想講， 唔係即係有，因為我去到新加坡嘅時候咧，跟住我老公咧就。美其名就，哎呀，我真係好擔心你會唔會揾唔到路啊！始終咧，以前去旅行都係我同你一齊去，你會唔會真係啲即係咩 路痴啊？ 係啊，路痴啊，唔識點樣溝通啊咁樣。跟住咁佢就話咧，你去到邊度都影張相俾我睇，包括酒店房。所以我最後我係影嗰張相係兩張床嘅。咁當然有時兩張床都可以唔係分開瞓啦。咁但係我真係分開瞓嘅。老公唔使擔心啊。 马后炮 唔通喺度话佢唔系咩？唔系，但系，我觉得真系，其实你老公都真系算系好尊重你，真嘅。即系假设啦，唔好讲话去旅行呢一啲啦，即系我哋褪后一步啊，啲轻强啲嘅。即系你稍微啊，同一啲所谓叫做好啲嘅朋友啊、异性啊，出去可能唔知边度玩下、食下饭啊、饮下嘢啊，单对单、啊，有啲都呷醋噶，即系有啲都会 呷醋噶。 系啊，即系佢话你咁多嘢倾咩？咁多饭食，咁多嘢饮，你唔约我，即系你约你嗰个所谓嘅知己咁样样，即系可能会咁样样问噶嘛。咁而我真系嗱，我又真系想同你哋研究一下啦。你觉得当你嘅身边嘅另一半，佢有呢一啲所谓嘅即系约会啦，即系同自己嘅好朋友，只不过对方系异性咁解啫。即系食下饭啊，饮下嘢啊，倾下偈啊咁。你哋会唔会制止啊？ 我唔会制止嘅，但我会自己病埋一边唔开心咯。 即系你听唔听出 个语气？ 我直头系 好好鄙视嘅。嗱，我唔会制止嘅，够胆你咪去咯，够胆你开门话俾你知，即系佢系呢一只，你明唔明啊？ 唔会制止嘅， 好惊啊！ 咁大个人啦， 点样制止咧？系咁大个人啦，真系你自己令到我安心。 佢知唔知佢同边个喺埋一齐先？ 唔系安全感呢啲，唔系我俾你噶嘛嘛，你俾我先得噶嘛。 但系我觉得好好 typical 一啲女仔嘅反应啊，我唔介意。 你 我都不知几开心啊！ 我冇嬲噶， 唔喺我身边，我有啲空间做自己嘢啊！ 点样啊，乌嘉伦？ 唔系，即系我见你嗰个语气啊，你明唔明啊？但系你会自己唔开心，病埋。 系啦，会自己唔开心，病埋，会俾面色佢睇咯。 点解佢咁委屈咧？我清，因为咧嗱，我系直肠直肚，我爆，我曾经真系一个亲身嘅例子咧。 但系你同人去旅行，人哋有冇爆你啊？你有冇意思爆人啊？你 可能佢同人去，可能 因为我只有控制到， 可能喺佢同人单独去旅行嘅时候，佢老公亦都有另外一 边。咁呢一个系信心问题，你对你老公好冇信心、啊。 嗱，即系我想讲咧，因为我老公嘅职业咧，就太多女性嘅同事都几靓下添，系啦，咁佢有一日咧， 咁你对你自己冇信心、啊，你咁靓，你使乜担心呢啲啫？ 好啦，咁我讲翻呢件事啦，唔好讲， 系我就唔忍佢咧， 系啦，唔好讨论我嘅样貌，OK，OK，OK，OK， 我惊夜妈妈对大家都唔好呢个人，OK， 好啦，咁我想讲翻咧，因为有一日咧，我老公咧就send 个信息俾我，佢同我讲话啊，系、啊，即系嗰阵时我讲翻个时序先，嗰阵时我哋系未结婚嘅，筹备紧结婚啦个阶段，跟住佢有一日咧。就夜晚大概七八点到啦，我好记得佢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啊，个内容咧就话老婆啊，因为咁样嘅，其实结婚咧都想个礼服着得好睇啲啦，咁你成日话我肥咗，咁咧我今晚就有谂住系跑步，咁咁啱咧有一个女同事咧，佢就住喺东涌附近嘅，咁啊近我翻工嘅地点啦，佢就话不如咁啦，我哋约埋一齐跑步，然之后咧佢就叫我上去佢屋企嗰度冲埋个凉一齐瞓，咁第二朝咧又一齐翻工，又近近地啦，好唔好啊？ 佢嗰个句子嘅铺排有啲问题啦，一齐跑完步， 系 冲完凉之后一齐瞓。 喂，嗰、那个 净系听到呢九个字， 唔系咯？作为一个女性，任何人都顶唔顺系嘛？ 唔系，我想讲连乌嘉伦呢啲男人咧，即系抽丝剥茧，即刻拎啲重要嘅字眼出嚟，系啦、 啊。 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跑步咧，周街都有啲地方可以跑嘅，就唔需要去到东涌嗰边跑啦。同埋咧，如果你真系想跑步 keep fit 嘅话咧，都唔系今日同埋听日会发生嘅事，你日日都可以跑嘅。跟住之后咁佢就话：哦，冇啊，谂住今日收早都系系咯，而家呢个时间又唔算太夜，咁谂住食埋饭跑下步啫。咁有个伴冇咁闷啊嘛。跟住我话。系咩？呢个世界发明咗收音机同埋 MP3 好耐噶咯，点会闷咧？自己跑步，跟住之后咁佢就，哦咁我一路老婆，我翻屋企啦，拜拜，唔该晒，一阵见。 呢个男人太老实，简单啲嚟讲， 唔系啊，但你明唔明就系，我觉得你跑步呢件事系周街都可以跑，你唔需要突然间喺筹备个婚礼成年嘅时候，突然间365日嘅其中一日就话，啊我想跑步咁样，冇可能呢个嘢，因为我觉得。呢、這、一个女同事咧邀请佢太有机心咯， 哇！ 一齐冲凉，一齐瞓觉、哦，咁我心谂， 唔系先，一齐冲凉，一齐瞓觉，你讲紧系咪真系一？嗱，我再重申，你又用嗰啲字眼，我第二次听到啦，系咪真系一齐冲凉同埋一齐瞓觉先？ 我即刻查翻个 WhatsApp 出嚟先，上年嘅事 系第二次强调，唔系，因为嗱，其实就咁，我反而觉得咧，因为嗱，你有时候咧，即係當然啦，我覺得你唔俾佢去見或者去接觸某一啲人嘅話咧，當然一開始嘅時候，其實我諗男士好尊重個女士嘅，即係會覺得哦，你既然唔中意咯，咁我咪唔做咯 ，OK？ 咁但係咧啊，當然都我覺得啊，真係要有一個嘅限度嘅。即係有好多時候咧，所謂嘅物極必反啊，你唔想去到反嗰個位出現嘅，其實係咁，所以咧，我身邊翻有啲女仔嘅朋友咧，就真係好識得去用一啲嘅技巧咧，去某程度上面就係好似即係叫做管束咗個男仔啊，但係其實佢自己係不自覺嘅，即係例如話係咩咧？頭先你講話跑步啊嘛， 係 嗱，首先我又要問下你，你自己跑唔跑噶？ 我唔跑噶， 你自己唔跑噶嘛？ 因為我拍腳粗啊，港女嗰啲，哎呀好粗嘅只脚， 系啦，因为嗱真系嗱，我自己首先 exactly 呢个 case 咧，有个男仔朋友正正都有咁嘅感觉啦，即系佢其实咧觉得跑步，你讲得啱啊，喂你有咁多消磨方法，你跑步用把口嘅咩？你跑步用对脚噶嘛？你使鬼倾偈啊咁样样？咁但系因为你本身你唔跑步，你唔知道有时候跑步嗰啲人嘅心态系点啊？可能佢真系中意有个人陪住自己去跑咧，你要谂呢一啲位嘅，咁啊如果你 咁个街个公园度咁多阿伯喺度跑步，你咪一齐跑咯，唔需要一个靓女 李生，我跑步嘅，我都间唔止中意有个人一起跑。 唔系，咁因为你要有 connection 啊嘛，咁唔通你食饭啊？你要搵个陪你食饭，同你喺间餐厅入边是但周围都有人食饭啦，你食嗰啲人陪一样咩？两样嘢嚟噶嘛，大佬啊！ 咁你又啱，咁你又啱， 咁系啊嘛，咁你唔可以用呢一个理由去抵佢噶嘛，咁所以你就变咗就系你要谂下啦，啊，即系如果佢咁想搵个伴去跑步嘅话，咁你就真系要喺呢一方面满足到佢咯。嗱，咁嗰阵时我个女仔朋友佢都好似你咁，佢唔跑步嘅。咁但系如果你咁想有个人同你有 motivation 去做呢一件事嘅话，佢跑，咁佢嘅即系另一半咧就好锯咯。呢一件事上面，即系因为其实佢真系要个伴啫嘛。对于个男人嚟讲，佢唔系特别想同呢个女同事跑步，但系佢或者系想搵 男人真系咁样谂。 人，你咁你 有阵时都谂唔明，我觉得男人都系咪真系咁简单咧？ 但系你又要咁样讲， 我哋真系太复杂。 唔系全部男人都咁简单，但系如果你选择系要同呢个男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就要咁样谂佢咯。即系你唔可以喺度一路怀疑佢嘅諗法，就系话其实佢系咪都有机心噶？个女同事嬲佢，佢就话去，人哋话同佢一齐冲凉瞓觉，佢又想。咁你唔可以咁样谂你嘅老公咯。即系你前提你要谂啊，即系佢真系想做运动。 即系完全相信佢，等于佢相信我去新加坡同男闺蜜系冇嘢嘅。 Exactly 啊，你 get 到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日咧想同两位女士咧研究一下嘅呢一个即系位，即系好难处理嘅处境题系点样样咧？即系一个男士啊吓个处境就系咁嘅，一个男士咁咧就喺一个幽闭嘅空间嗰度熄晒灯嘅，咁咧佢嘅电脑着咗，咁啊电脑传嚟一啲 即系令人非常之有幻想嘅声音，画面系一啲相当之激情嘅动作画面。OK， 咁啊，正当佢咧即系都非常之忙碌之际啦吓，忽然之间佢嘅另一半竟然破门而入。咁咧，当佢见到眼前嘅景象嘅时候，都为之震惊嘅。咁喺呢个时候，你觉得个男士可以讲啲乜嘢嘢咧？ 唔系，我个脑里边系燃起个阿妈冲入去，多过系个女人冲入去。 又坦白讲，即系喺读书年代咧，通常呢一个女角咧就系阿妈嘅。 一开嘅时候，你个衰仔买咗咁多卷厕纸啊！嗱吓，我去厕所冇厕纸用，原来系你嘅衰仔。 即系屋企嘅厕纸消失啊嘅原委。 有啲男人永远都系咁样样嘅咧，永远都唔锁门嘅。 清好想发表啊！ 咁你当下嘅反应系点咧？嗱，因为嗱，我先讲少少先。我有女仔朋友咧，系会点咧？即系同我分享过嘅，佢即刻闩翻道门。 我都正想咁样讲，唔好意思啊。 系啊，闩翻道门，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睇唔到，当冇件事。 点解会咁啊？ 但其实喂，嗱，呢个我都好想问一问，你哋系咪好介意先？ 嗱，因为 我唔介意嘅。 吓，我好介意、啊。 系 咪？我好介意喎、 啊，太好啦！你哋咁南辕北辙。 其实我唔介意，系你点解咁介意？ 一齐研究嘛，清谂住，不如坐得睇好。呢个动作就唔系几好啦，系咪？嗱，明明呢个位可以做好啲嘅，佢又做得唔够好啦，系咪？ 喂，你一个电影人嚟噶，原来系啊，唔系咁你觉得啊？点解你咁介意啦 ，Abby？ 唔系咁，我觉得如果同你同住一个空间嘅时候，你已经有我嘅存在，你有冇需要将第三者摆落去我哋两个之间呢？我想问， 第三者系嗰套动画片， 系啦，仲要系靓过我噶，系咪先？你真系摆到明就觉得我核突啦，系咪咁啊？ 哇，咁你又谂得太多啊？你会唔会谂得太长远啊，大佬？ 我谂好多步噶， 系咯。 但我有，但因为其实我咧，我未试过嘅，真系， 未試過遇上咁嘅狀況 啦，但我 好多人都未試過。 我有諗過嘅，我有諗過，如果我真係有一日發生呢個情況咧，我都會唔出聲。但我唔出聲，我會做啲乜嘢呢？我會拎個電話出嚟，我會拍佢片喺佢後面。 點解你要咁做呢？ 用嚟要挟佢咯。 嚇！ 你要挟佢做乜嘢？ 你要挟佢做乜嘢啊？真係好想知 佢研究下咯。可能係玩驚喜㗎，咩都唔知㗎。可能突然之間因為佢生日嘅，哎，喂呢只、哦、碟啱你睇啊！你慢慢收藏啦， 即系你其实谂住系偷拍佢嘅， 咁当然 啦，拍咗佢都唔知嘅， 当然呢、這个就系、是，诶、 哦欸，但系我就有一个疑问啦，如果你 send 咗条片俾个另一半，个另一半俾翻个 like 嘅 emoji 你，咁你会点咧？ 嗯，既然咁好，你以后就咁样样啦吓。 吓咁你 需要我噶啦，咁样咯。 或者其实你都系唔中意嘅， 我唔系唔中意，我会想同佢玩啊，我想戏弄佢，等佢每次即系做呢件事嘅时候，都谂起凝住后面有嘢咧，等佢唔会安乐。 诶、欸，但系我个亲身嘅经历，我又想讲。 咁样讲系真系有真系几大嘅报应嚟，又觉得呢个背脊良心痛噶嘛？我点解有啲嘢好似望住我？做咩都系 嗱，但系我个亲身经历，我又想分享，因为咧就系啱啱上个礼拜啫，真系好近， 真系咁唔好彩，老公 真系咁唔好彩， 真系俾人哋捉到， 因为咧 变正反， 你老公做咩啊？ 因为佢有一日咧用完电脑，咁系一个好冇手尾嘅人嚟嘅、 哎， 用完之后咧系啦，佢又唔识个视窗啦，又唔识个电脑咧，就咁摆咗喺张台上边，咁谂住，诶，尽翻我一个贤内助嘅性格，执拾好屋企啦。点知我一行去嗰部电脑前面，我见到有几个视窗全部都系嗰啲黄色网站，然之后我见到佢嗰、那个交友平台咧，佢参与嗰啲群组咧，全部都系嗰啲咸湿群组。佢话：请问我可唔可以参与这群组啊？问好，可以嗰啲咧，我真系。跟住我之后咧，静静 机，你帮佢删咗啊？ 唔系啦，我全部帮佢取消翻嗰啲入群组嘅申请啦，同埋帮佢咧 delete 翻嗰啲网站，跟住帮佢部电脑洗机啊！ 阵间翻嚟佢冇睇，可能翻嚟就谂住再开翻嚟睇。 唔系，但系又讲真，有好多女仔如果真系咁样样嘅话，佢会做一啲嘢，即系好似头先 Abby 咁样讲，我系要俾你知，我知道你有睇呢一啲嘅。咁但系佢亦都唔会再提啦，唔知你之后有冇提啦？ 我冇讲过嘢之后。 咁但系就即系可能暗砍俾佢知咯，等佢收敛啲啦。其实我话你知啊，佢睇可能都照睇噶啦。反而想好奇问下你，你觉得个男仔使唔使讲啲乜嘢嘢，或者可以讲啲乜嘢嘢呢？ 如果我系一个男人呢，首先我已经好了解个女士会好嬲㗎啦。所以我即刻呢板喺个口面，明明都好好兴奋到开心，哇好正嘅时候呢，即刻板喺块口面，然之后就唉 ,BB 啊，我真係觉得睇嚟睇去呢都冇反应嘅。 硬系对住你先有反应，真系嗱，我明明真系我测试咗好多嘅唔同嘅片种噶啦，都系冇反应，即系证明即系我真系咧，我真系对你专一。我唔会出去搞三搞四，你可以放心啊！而家我睇晒好多片种啦， 佢话冇反应嘅， 一定冇事， 成地都系厕纸咁样。 我谂起呢个画面，我唔想谂落去啦。 佢话佢冇反应嘅时候咧，喂，点解咁污糟嘅成个屋企？做咩事啊？啱啱你做啲咩嚟？ 嗱，呢样嘢都可以兜啦，就系、是。哎，我睇完之后失望、伤心啊，流眼泪。 系啊， 系啊，即系冇眼屎，光净文盲，干净。 转头我落去药房嗰度咧，会买翻两箱厕纸上嚟，喊得太犀利，见到眼肿晒。 喂，系咯、啊，真系阴公猪啊！你放心，一定冇事。 好惊、啊， 定好我哋真系大佬听到， 好激进啊！你嘅反应 真系得 啊， 清换点， 我天使嚟噶嘛？ 系啊。 哇！唉，下次一齐去买厕纸啦，B B 啊，唔系，梗系男人啦，唔好意思， 咩啊？ 唔好意思，唔系啊，一齐睇下先。 当堂跪低咗， 角色调转唔到，我嘅角色调转唔到。 系啊，咁点啊？如果你个男士，你会点讲咧？ 哎呀 ，B B， 我等咗你好耐啦，你睇我开定一套咧，我哋大家都好想睇嘅，你不如过嚟一齐啦。 即系 warm up 啊，B B， 我 warm up 好啦。 系啊， 嚟啦 ，ready。 同你分，同你 share，、啊、即系唔系一个人睇。 你真的最好不要给我知道，不是我一晚自卑好多次呢啲位。 所以我话即系说到底，你首先要了解咗你另一半的底蕴先。啊，当你知道你另一半底蕴的时候咧，就知道当下可以做一个点样的反应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